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好，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请到的嘉宾依然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主任医师杨伟杨主任，来和我们继续聊一聊关于老年糖尿病的话题。首先呢，我们先欢迎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您好，杨主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那我们上期呢，跟您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老年糖尿病患者的健康状态的综合评估的一些知识，您也给我们举出了一些数值哈，我们大概的这个数值在控制在多少以内，以及说啊，我们都这个健康评估都评估的标准是什么，而且我们评估的这些指标都是什么哈。那我们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就来和您一起聊一聊这关于老年糖尿病患者降糖的药物以及治疗的路径。那首先呢，您先给我们聊一聊这个降糖药物都有一些什么呢？ 是这样，其实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在进行治疗之前呢，肯定是对老年糖尿病患者进行一个综合的健康评估。 嗯， 根据评估的结果呢，我们再制定一个个体化的这种达标的血糖的标准。 嗯， 之前也提到了，包括他的糖化血红蛋白的水平， 对， 餐前空腹的血糖水平，或者是睡前的血糖的水平。 嗯， 那么我们在制定好这种血糖水平以后呢，那么我们就要监测，这不同人群的不同健康程度的老年糖尿病患者，他现在他的血糖是否已经达标了。肯定达标，在达标之前呢，我们首先呢肯定给予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这是之前上两期节目我们也提到了生活方式干预呢，包括糖尿病患者的宣传教育，包括我们的饮食和运动，那么这儿我就不再赘述了。那么我们经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以后呢，实际上我们大部分人群都希望通过生活方式干预来使我们的血糖达标，这是最省事的，对经济最节约的一种方式。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群呢，他在发现糖尿病的时候呢，他的这种病变程度呢已经到了中期或者是比较严重的程度。那么单单靠生活方式，我们都知道生活方式干预呢是基础，是贯穿治疗始终的一个方式和途径。但是除了生活方式干预以外呢，我们很重要的还是有药物的治疗。 也就是说生活方式只是刚开始，或者说还不是很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生活方式来干预。但其实如果说我们这个老年糖尿病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我们上期也聊过说这个有一些数值啊，一些评估的一些指标哈，它如果是已经比较严重或者中度的了，我们就不得不使用药物来干预了。 对，所以说使用药物来讲呢，因为我们之前也提到老年糖尿病患者他的一些特殊性，所以呢他在应用药物的时候呢，不可能像我们的成年人群那样随便选择药物。我们要考虑的很多方面， 是 药物的低血糖的反应，我们的肝肾功能， 它 的多重用药的不良反应等等。所以呢，我简单的和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于老年糖尿病患者在进行药物治疗时他选择药物的一些原则，供大家参考。首先呢，肯定是治疗我们一定要安全，要保证在安全的基础上再控制血糖，所以呢我们要首先选择这种低血糖风险比较低的一些药物，是优先选择的。如果是在低血糖风险比较低的药物仍然不能控制的基础上，我们才考虑作为 第二类推荐或者第三级的推荐，再选择一些其他的药物。 嗯， 第二点呢，就是说选择一些简便依从性高的药物。 嗯， 简便依从性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比如说服用次数。那么有的药物呢是一天服用三次或者是四次，有的药物呢一天服用一次就可以了。 嗯， 有的药物呢可能是需要服用两片到三片，非常大量。那么这种大量的话，就可能会给我们老年糖尿病患者在服用的方面呢带来一定的不便性。那么这种不便性呢，就增加了它依从性的这种难度。所以呢，如果是一天服用一次，一次只服用一片的这样的药物来讲，那么既节约又方便。同时老年人呢也乐于接受，还可以降低这种多重药物的风险，因为您服用的种类多了，服用的次数多了，那它这种不良反应这种机会也会增加。 对，尽量是选择那个简单一点或者依从性高，就我可能就吃一片我解决很大的问题，就比我吃四五片四五种药风险要低 一 点。一 天吃一次的，一次一片的， 对， 比你这种短效的或中短效的， 对， 要使用两次或三次的，那肯定一天是多了一次，那么日积月累的话，那么就很多次，那么实际上就它的这种便捷性和优势就能体现出来。第三点呢，就是权衡获益和风险比，那么切记呢就是过度治疗，因为我们这种治疗的理念呢是不断的变化的，在九十年代末或者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或两千年初期的时候，还坚持的是一个强化治疗的原则，就是血糖越低越好。但是现在来讲呢，我们一定是关注，就是对于老年人应该是去强化的一个安全降糖的一个策略。 嗯， 第四点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关注肝肾功能、心脏功能、并发症和伴发疾病的情况。 嗯， 因为我们许多降糖药物呢，可能存在着一定的隐患。比如说它是经过肝脏代谢的，如果肝功能高了可能就没法使用了。有些药物呢是经过肾脏代谢的，如果出现了一个肾功能的受损也就没法服用了。还有一些药物呢可能对于我们的心脏功能产生一些影响，那么我们有心脏病的患者可能也就不能服用了。等等这些情况呢，实际上我们都要考虑到患者的个体情况来综合的考虑，符合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对，就刚才您给我们说了说这个原则，咱们再重复一下哈，就是说首先就是选择这个低血糖风险比较低的药物，然后第二个就是尽量是就是简单一点或者说叫依从性高的药物，就降低了多重用药的这种风险。 对对， 举个例子说我们这个药可能一天吃一片就管很多事儿，就比那种一天要吃三种药或者五种药在一起，它肯定是有就是不可避免一些这个药之间的反应哈。 包括现在咱们临床当中还有一些复合制剂，就是把两种药物呢合成一种药物来使用。那么这种药物实际上不管是它的这种服用的这种依从性，还是它的这种达标的各方面的力度情况呢，都是非常好的。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说要权衡一下获益的风险比避免过度治疗，其实还是跟刚才这个有紧密的联系哈。最后呢，就是说要关注这个有肝肾功能、心脏功能还有并发症和这些伴发病等因素，所以说我们这个用药的时候还要注意这些方面， 就要考虑充分的考虑到个体的差异。 是的， 不能说一种药所有人都使用。 对， 我们进行健康状态的这种评估和分层，实际上也是考虑到老年糖尿病患者他这种健康的差异，作为一个有针对性的个体化的这种分层和分析。当然这种分层和分析不可能无限的延展，也只能说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做到兼顾个体又能照顾到大家一个共同治疗的这样一个原则的情况下来进行。 好，那我们刚才呢说了这个老年糖尿病患者降糖药物的一些这个治疗的原则哈。刚才说完这个原则呢，我们接下来就说一说这个口服的药物都有哪些，您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 实际上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这种降糖药物的治疗原则以后呢，那么我们在给患者推荐药物的时候呢，针对老年糖尿病的情况呢也是有这种等级的推荐。但是等级的推荐呢，实际上目前我们是针对健康程度良好和中等的患者，实际上是可以按照我们给予的这种等级推荐来选择您的药物。那么对于健康状况比较差的比较差的这些老年人群呢，实际上并不一定按照我们这个原则来进行，因为他这种个体呢是属于预期寿命比较短或者是合并严重疾病，那么这类人群他的治疗有一定的特殊性，那么我们在后面再详细介绍。 好， 如果您进行这个 全身的这种健康综合评估以后呢，是健康状况相对良好或者中等的患者呢，如果在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 嗯， 您的糖化血蛋白还没有达标，比如说您是健康的人群， 嗯， 糖化血蛋白呢是还没有到7.5%，中等的没有到8%，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添加药物了。 嗯， 那么我们给予的一级推荐呢，就是这类药呢，就是什么呢？叫做二甲双胍。 这我们经常听说啊。 对， 嗯， 二甲双胍实际上在我们应用的历史也非常长了。 嗯， 这种药物呢是一种非常经济，但是降糖的幅度非常好的一种药物。 嗯， 随着这种国内外的研究的这种深入呢，二甲双胍在我们这种药物治疗当中呢，实际上目前呢是一个首选。还有一个基石的地位， 嗯 啊，只要您没有明显的这种禁忌症， 嗯， 那么首先推荐的就是二甲双胍。 所以说，这个就是大家听起就最广泛的一种药，治糖尿病的一种药。 对对对， 嗯， 实际上二甲双胍在应用的多年的历程当中呢，也出现过了一定的风波。 哦， 那么一度呢会被人质疑二甲双胍可能会伤肾， 嗯， 实际上这个观点呢在民间流传的也比较广泛。 哦， 但是后来呢经过很多的这种临床的验证，包括一些权威的这种医学专家的这种科普知识的这种过程呢，实际上大部分人群呢已经接受了二甲双胍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一线的降糖药物。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老年糖尿病患者来讲呢，也是被广泛推荐的。 嗯， 但是在二甲双胍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有一些问题还是需要比较注意的，尤其是老年糖尿病的患者。 嗯， 那么哪些问题呢？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肾功能的问题 啊。 虽然二甲双胍呢不会加重或者是导致我们肾功能出现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肾功能一旦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在使用二甲双胍的时候要注意了。 嗯， 那么我们老年人呢，实际上反映肾功能的指标会非常多，但是我们在临床当中相对来讲比较常用的就是有一个计算的公式，但这个计算公式可能是比较专业，可能是咱们一般的普通的老百姓呢可能计算起来可能是比较麻烦或者难度比较大。 嗯， 但是我想着您在诊疗过程当中，如果您的这种肾功能出现问题以后呢，您的这种诊治的大夫呢实际上应该给您会提到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是说您在得了糖尿病以后呢存在有一些肾功能方面的问题。 嗯， 如果我们所说的这个指标呢，就是说有一个叫肾小球的滤过率。 嗯， 那么肾小球的滤过率呢，实际上我们是可以通过您的这种肌酐的水平和您的体重来通过一个公式来计算的。 嗯， 假设我们说您的肌酐清除率您已经知道了。 嗯， 那么如果我们的肌酐清除率呢是在小于60大于45毫升每分的这个情况下， 嗯， 那么我们使用二甲双胍的时候呢要给予一定的减量。 嗯， 那么我们正常使用二甲双胍的量呢可以到每天1.5克到2克。 嗯， 那么如果我们的肾功能轻度受损了，也就是说呢，您的肌酐清除率是在45到59毫升每分，那么我们使用的量呢就应该控制在1.5克左右。 嗯， 就应该控制在0.75到1克左右， 就是减一些药量， 减一些药，减一半的剂量。如果您的这种肌酐清除率如果是低于45毫升每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您就不太适合服用二甲双胍类这样的药物了，它可能会增加一些风险。 哦， 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机体呢会出现一些合并了一些这种缺血缺氧的疾病，比如说您存在了一个重度的感染。或者有一定的外伤，或者呢是存在着一些急性的这种心脏或肺脏的疾病，那么这种缺血缺氧呢会增加我们乳酸中毒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不建议使用二甲双胍的。如果是在这个急性期过去以后，比如说我的心功能稳定了，比如说我的呼吸功能稳定，缺氧得到纠正以后呢，我们还可以再服用二甲双胍。 嗯， 另外一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在进行一些相关的临床检查，比如说我们在进行一些强化 CT 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注射一些含碘的这种造氧剂或者是对比剂。那么我们在确定您在服用二甲双胍的情况下呢，实际上在同时使用这些对比剂或造氧剂可能会增加肾脏的负担，会导致这种造氧剂的肾病。所以建议老年糖尿病患者在服用二甲双胍的情况下，在进行这些相关的强化的检查的时候呢，应该提前48小时停用二甲双胍，然后在检查完成以后的48小时以后，再加用二甲双胍，同时复查一个肾功能，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肾功能有没有变化。如果肾功能还是和之前差不多，没有明显的变化，我们再把二甲双胍再加回我们的治疗方案当中。 那您刚 那您刚才说了一个这个，说这个，在含碘的对比剂检查，这含碘的对比剂检查基本上都是些什么检查呢？ 就比如说我们的这种CT 检查当中，只要需要强化的，它叫打造影剂，这些检查都包括。 明白了，打造影剂的时候， 就是我们说的强化 CT。 明白了，明白了。 而且它在我们在临床治疗当中呢， 嗯， 我们会有一个这种详细的这种检查说明， 嗯， 里面会提到您是否服用二甲生花。 哦， 如果您服用二甲生花，在做这个检查之前， 嗯， 一定要停够48小时，然后在检查完之后48小时以后再服用二甲生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临床当中，如果您的这种过早的服用，或者是停的时间不够的话，会经常观察到一些我们的这种肌酐清除率会有较前增加的这种情况，严重的呢会导致一个肾功能的一个受损。实际上这种风险在老年人群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呢我们还是比较关注这一块的东西。 好，那您继续说这个还二甲双胍这个药啊。刚才说 二甲双胍呢还有一部分问题呢，实际上就是长期的服用二甲双胍呢可能会影响维生素 B12 的吸收，导致，我们体内维生素 B12 的这种缺乏。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您是长期使用二甲双胍的一些老年糖尿病患者呢，还是建议在您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呢同时监测一下 维生素 B12 水平。 如果存在出现了这种 B12 水平的这种降低，我们还建议呢同时再补充一些维生素 B 族的这种制剂，来增加 B12 的水平。因为我知道 B12 呢是跟我们人体的这种神经呢发育的是密切相关的，长期的 B12 缺乏呢可能会造成一个具有性的一个贫血，对于我们的神经功能呢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呢二甲双胍呢它主要它的起作用呢是通过胃肠道，并且呢二甲双胍呢还有一部分的作用呢是可以降低体重，因为它通过抑制食欲嘛，所以有一些服用二甲双胍的人群呢可以 达到一个会变瘦嘛， 对，减肥的一个 减肥了， 对，所以有一些老年糖尿病患者本身体重就偏轻，或者是他的胃肠功能本身就不好，吃了一点点东西就觉得腹胀，就觉得嗳气，功能很差，在这种老年糖尿病患者呢，您再给他处方二甲双胍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慎重了。比如说我在服用了二甲双胍以后，会不会加重他原来这种低体重或者是有胃肠功能比较差的情况？如果存在这种情况呢，我们怎么办呢？一方面有可能我要不就换另外一种推荐的药物，没有胃肠道功能或者对体重没有影响的药物，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我们现在随着这种剂型的不断的研发呀，我们除了普通的这种平片以外，还有缓释制剂或者常用制剂，那么这种缓释或常用制剂呢，它的胃肠道反应会比较轻，并且呢可以减少服用的次数，可以大大的减少这些胃肠道的反应，可以给增加我们老年糖尿病患者在服用二甲双胍的这种依从性呢会大大的提高。 好，那这咱们就把这二甲双胍这个药已经介绍完了是吧，就是说在其实我听了一听，在使用这个药的时候，主要还有一个就是虽然民间会担心对肾有伤害，但其实还好，但是也要注意这个监测。 对，就是它对于正常的肾功能的 还没有什么伤害， 没有问题， 没有伤害。 但是如果您肾脏一旦有问题了，可能会存在着一些可能它会引起这种乳酸中毒啦，或者一些其他的风险，或者加重肾功能的风险，所以呢，早期的也是提到了评估，早期的评估，对于您的用药是一个 非常关键的， 对，非常关键的， 然后还有就是说，刚才还要注意一下，一个是监测一下维生素 B 十二，就是服用这个药可能会对这个。会有这个缺乏维生素 B12 的缺乏 ，B12 的缺乏， 对，所以咱还得补，有的可能需要补充， 对， 还有就是一些胃肠 道 的 反 应 和体重下降。那么对于大部分人群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限制，但对于极个别的老年患者，比如说本身就营养非常差，或者是长期卧床，一个非常消瘦的一个状态，可能再使用可能就不是特别合适了。 是，好，那接下来这个二甲双胍说完了，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药物您再继续说？ 另外一种我们作为一级推荐的药物呢，我们俗称为呢就是二肽低肽酶四这样的一个抑制剂，那么英文简称呢是 DPP4 抑制剂，那么这样一个药物呢实际上就符合我们之前提到的它这种依从性非常好，就是一天只服用一次，一次就一片，而且呢这个药物呢它具有非常好的独特的优势呢，就是第一呢它不会出现低血糖，非常的安全， 第二呢，就是它对体重没有影响。 哦。 第三呢，就是说它的胃肠道的反应特别的少。 嗯。 所以这几点综合起来呢，就是特别适合于老年糖尿病患者来使用。 嗯。 那么目前呢，就在我们国内上市，这种二肽基肽酶四抑制剂呢，基本上在我们国内应用了已经十多年了。 嗯。 那么有五种不同的产品。 嗯。 我们俗称为格列丁类的。包括西格列丁、维格列丁、沙格列丁、阿格列丁和利格列丁。当然可能我们老百姓看起来这个名可能有点头大，觉得不知道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实际上您也不用太过多的掌握这些药物的区别。您知道有这一类的药物，比如说您在这个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下，尤其是您餐后血糖偏高的情况下，您可以在您去医院就诊的情况时候呢，咨询一下大夫，看看您目前的治疗方案当中，如果在吃了二甲双胍以后呢，血糖还是不达标，尤其是表现为餐后血糖还高一点呢，你就可以问一问有没有这类药物可以服用。但是具体呢细节的差别呢，实际上我还需要额外提到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老年糖尿病患者特别容易合并肾功能不全，之前也提到了，包括二甲双胍在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当中呢使用都是受限制的，但有一种药物叫利格列丁，它可以适用于任何肾功能状态的老年患者，因为它不从肾脏代谢，所以这一点呢实际上它的优势。 对， 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肾功能会很差或者到了尿毒症阶段的一些老年糖尿病患者，那么除了打胰岛素以外呢，实际上这类药物呢也是他们可以选择的目标药物之一，而且它不需要调整剂量，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如果怀疑我们老年人群合并了胰腺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不适宜使用这类的药物，总体来讲这类药物呢还是比较安全的，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以外呢，大体上呢是可以放心选择使用的。 好，那这个各种格列丁、西格列丁、维格列丁、沙格列丁、阿格列丁还有利格列丁咱们就说完了哈，这是第二种了，一级推荐的药物。那还有什么一级推荐的药物吗？ 另外一种一级推荐药物呢，是现在我们临床当中应用的非常火爆，而且循证医学非常多，而且每年的我们所说的这种专业的年会当中都会给予推荐，它这种证据级别会非常高的一类药物，我们称之学名呢称之为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二抑制剂，这个名字非常长了，大家就称之为这个蛋白二抑制剂吧。那么蛋白二抑制剂它是什么样一种药物呢？实际上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释。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肾脏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呢，就是把我们血液当中的葡萄糖重吸收，从而它的表现就是说我们在尿液当中呢葡萄糖基本不会排出体外。这种但是随着我们的这种血糖的升高，一旦到了糖尿病以后呢，那么我们的血糖值超过我们的这种肾脏重吸收滤过的能力以后呢，你就部分的葡萄糖呢就会随着尿液排出体外，那么我们的尿糖就出现阳性。那么这种药物呢就是和我们这种重吸收葡萄糖的这个受体呢结合以后呢，从而达到一个让更多的糖分随着尿液排出体外，而达到一个降糖的作用。实际上它就模拟了一个病理的这个糖尿病的过程，把你的更多的血糖呢通过尿排出去，从而达到血液当中的这种血糖下降的一个作用， 就控制血糖 了。控制血糖了。它这种血糖和传统的那个降糖药物不一样。我们传统的降糖药物呢是把这个血糖呢转移到细胞内，在体内这种消化利用，而没有排泄到体外。 是。 它是唯一一个排出体外的一种药物，就是把这种过多的糖分呢 给排出去了。 排出去了。这种排出去以后呢，实际上就给我们的整个机体带来了很多有益的变化。那您想一下。第一方面就是糖分丢失，它每天可能会丢失70到100克的葡萄糖。那您想想，每天您少服用70到100克葡萄糖，那对于体重是有明显的影响的。每天就会丢失300大卡的热量。这是一方面。第二就是说，它这种尿液当中这个糖分呢，它会形成一个渗透性利尿，就像我们糖尿病患者这种3多以上这种尿量增多的情况。那您每天平均呢就会多排300到500毫升的尿液。这个尿液检出去以后呢，一方面呢我们的血压会有轻度的下降。第二呢也会对我们的体重呢有一定的影响。那么总体的这种作用呢，就是一方面可以降糖，另外一方面可以降压，还可以减肥，对，一举多得。而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血糖、我们的血压、我们的这种体重，实际上都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危的因素。比如说我们得了这种冠心病，大夫肯定让您降压、降糖、控制体重，对吧？这是一个常规的一个思路。 对， 那么这个药物呢通过前期的 这种降压降糖和减低体重的作用呢，实际上具有保护我们心血管的一个作用。 哦， 这个是它在降糖以外的一个额外的获益。 是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于许多有糖尿病的人群，如果您合并了比如说有心脑血管的疾病， 嗯， 或者合并了一个慢性肾脏病， 嗯， 或者合并了心衰以后呢， 嗯， 我们优先选择这类药物，它可以明显的改善这样一个事件的结局， 嗯， 减少这些不良的反应， 嗯， 这是我们最看重的一点， 嗯， 就是在同时血糖达标的同时呢，达到了一个我们脏器保护的这样一个作用， 嗯，所以对这个心血管并发心血管的病的一些患者，他还是有一些优势在里面的， 有一些优势的， 嗯， 普通的降糖药物呢，就单纯的降糖， 对， 它在降糖的同时呢，还能够保护心脑血管， 嗯， 这样的一个作用呢，实际上是我们非常推崇的， 嗯。 但是这个药物呢，实际上我们还是有一些需要老年糖尿病患者比较关注的这些不良反应。 嗯， 那么在我们在研发药物的过程当中，进行这种临床试验的同时呢，会发现它可能会增加泌尿生殖系的感染的这种机会。 哦， 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尿液当中的葡萄糖浓度升高以后呢，因为糖分它是一个培养基， 嗯， 那么如果这个持续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就可能会导致这种泌尿生殖系的这种细菌的滋生，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通过多饮水、定期清洁外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来达到减少这种感染的一个几率， 嗯， 另外呢，就是对于老年患者，特别是老年衰弱的患者或者是血压低的患者，因为刚才提到了它可能存在着一定降低血压， 嗯， 减轻体重这样一个作用，那你本身现在来讲呢，就是一个低体重或者是血压偏低， 嗯， 或者是存在这种体位性低血压或者容量不足的这样一些老年糖尿病患者， 嗯， 如果在服用它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监测你的血压的情况， 嗯， 要监测我们的整体的这种容量的情况， 嗯， 再给予一个综合性的考虑， 嗯，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转运蛋白二抑制剂所需要临床当中使用的一个注意的事项， 嗯， 这类药物实际上和我们的上一个提到的 DPP-4 酶抑制剂一样，它的服用也是比较方便的， 嗯， 一天服用一次， 嗯， 一次服用半片到一片， 嗯， 就可以达到一个完全降糖的一个作用， 嗯。好的，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今天呢，我们和这个杨主任一起探讨了一些降糖的药物，还有它的治疗的一些路径哈。那我们这个在下一期节目当中还将继续跟您继续聊这些这个降糖的药物。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嗯，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徐敏。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00，下午的15:00到15:30。最后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和我们一起交流互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 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安。